喜炖。 嗯， 而且今天咱们沁州黄小米也送给大家了。 嗯，好的呢，今天这个组合呢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啊，是我们在平台上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组合，就是1380这个组合。 嗯， 但是外边的话，或者说您订上以后下的单，那个提货券上写的是5310啊。 对，你去市场上问也是这个价，我们全国是统一零售价。 是的， 嗯， 那里边包括什么呢？包括9大袋啊。 嗯， 那么一袋呢要300克这么重的重量啊，那每袋里边呢是10根，那加起来也就是90根啊，一天一根的话，大家可以吃到3个月哈。另外呢，这个你要算计的话，一根按这个价格来讲，也就是10几块钱， 对， 非常合算。 是的，在专柜你买一根得59元，嗯，咱们这90只，每一只独立包装， 是， 然后还送给你10袋沁州黄的小米。 嗯，好，那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您喜欢的组合1380这个组合市场价要5310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盛夏聚会直破冰点，5月12号至5月14号，购买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，满500元立减60元，满600元立减70元，最高可立减180元。详情请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，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于丹，于丹你好。 哎，周老师您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嗯 嗯， 春夏呢是好的季节啊，但是呢天气越来越热， 嗯， 很多人呢白天上了一天班了， 嗯， 所以回来以后呢真的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呢再去做饭了。 对， 因此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家里得预备点东西啊。 哎，您说对了，周老师，如果这个时候回到家瘫在沙发上，一开冰箱能有好吃的， 嗯， 又有营养的，又直接是顿大餐的，嗯，那就太幸福了， 太美了。 对，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咱帮大家解决哈， 嗯， 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阿尔蒂的三文鱼罐头超值组合， 嗯， 那咱今天的组合是酱香三文鱼罐头30罐，豆豉的10罐，香辣的8罐，足足48罐，市面上的价格是930多， 嗯， 而我们今天是299一罐，也就是6块多就可以吃挪威进口三文鱼了。 是的，这个产品一直在我们北广购物平台呢卖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， 嗯， 可以说是明星产品了， 嗯，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筹集了一些货源满足大家的要求， 嗯， 所以呢刚才提到了这个组合当中既有酱香的，又有豆豉的，又有香辣的，酱香的30罐，豆豉的10罐，香辣的8罐，一共是48罐， 嗯， 那么市场价刚才您说了900多。 对， 那以往呢我们也卖过299，但是今天呢我们在加量不加价的情况下给您的这个组合啊， 嗯， 原来40罐，现在又加8罐，48罐，但是价格依然是299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有些朋友说了，确实在回家了，特别累了，不想做饭了， 嗯， 这个时候呢，哎，打开这个罐头哈，无论你是自己这个白嘴吃，弄个海鲜汤， 嗯， 还是说呢跟面条啊、跟米饭呀，啊、跟馒头、烙饼一起啊就着吃，或者说你做沙拉呀，还有这个。三明治啊等等都是可以的哈。 对。 但是有些朋友说了，哎，这个固然好啊，但是罐头食品会不会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啊？但是我告诉您，哎，我们为您推荐的阿尔蒂的罐头食品它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。 哎，没错，首先在这可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哈，咱们选择的材料呢全是挪威进口的，然后用高温杀菌罐装技术抽真空为大家保存，所以可以把它的这个空气抽空之后呢保存24个月，而且没有任何防腐剂，孩子可以放心来吃。 嗯，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呢都吃过罐头食品啊，什么水果的呀，鱼肉的都有， 嗯， 当然后来慢慢大家不吃了，就是怕里边有防腐剂什么的。 对， 哎，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，阿尔蒂产品的做罐头食品已经25年了。 对， 是吧， 而且是上市企业， 是 蒋欣小姐为我们做到形象大事，所以品牌大家可以放心。 嗯， 嗯，所以是一个大的罐头食品的品牌，他们的专做罐头食品，他们的罐头食品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，所以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没有任何防腐剂，您就放 放心吃吧，健康吃吧。 哎，没错，而且呢，也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的是什么呢？咱们今天的所有的罐头里面打开之后，没有什么鱼渣、鱼碎、鱼泥呀、豆子呀或者花生的这种添加，全部都是大块大块人工切割的蒜瓣肉。 嗯， 咱们是鱼皮、鱼胶、鱼肉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您拿回去打开罐，一定是跟我说的是一样的。这个周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承诺过，您也是亲自吃过了。 是的， 嗯，真的都是大块的肉，而且味道给您入的还是非常的鲜。无论是酱香的、豆豉的，还是香辣的，开罐即食，就点小啤酒啊，拌个饭、拌个面，怎么吃都行，味道特别的棒，孩子也很喜欢。 嗯，其实，在做节目之前，我都要尝一下这个食品的味道，不能够乱说哈。 对， 真是打开啊，它是易拉罐似的，非常的方便。咵，一拉开以后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， 嗯， 而且里边没有油油的、碎碎的，都是整齐的块，而且呢，都是那种肉汁儿、那种鱼汁儿哈。 对， 尤其是你要搁在冰箱里边，或者说是搁外边的时候，你拿过来打开以后再吃，里边都是那种鱼冻。 对， 哎呀，真的是特别香，调味调的特别好。 所以证明它这个鱼汁儿当中不是大油去调对的，而是鱼本身的这个鱼汤。所以这个呢，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吃。同时呢，您看天现在越来越热了，懒得做饭的时候，想带一个坚实零食的时候，在办公室比较忙，来不及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一罐三文鱼，开罐就能吃了。不仅可以吃到三文鱼当中的 Omega 3啊、DHA、EPA 的营养，还可以吃到大块鱼肉的这个鲜美，一罐6块多钱。 是啊，嗯，所以呢，今天这个组合赶快来介绍一下，我们既有酱香的三文鱼罐头呢是30罐，另外还有豆豉的10罐，香辣的是8罐，一共是48罐，嗯，市面价是900多。那以往呢，我们是299，给您的是40罐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加了8罐，一共是48罐，当然价钱依然是299，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啊。而且味道呢是非常丰富，既有酱香的，又有豆豉的，还有香辣的，应该说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。嗯， 没错，而且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保证，一个是挪威进口，再来没有任何防腐剂，大家放心吃。 嗯，好的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！确实货源的并不是很足。 对，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而且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-015-5151，即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，再送您30分的积分。那么这些积分呢，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啊。另外，我们的商品呢，很多朋友都是多组订购，像这种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些产品的组合呢，很多朋友都想多组订购。有些人说了，哎呀，这个订多了以后，没有什么负担吧？没有任何负担，因为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，包邮、免运费、货到付款的。 对，很多朋友还在怕哈，说这48罐我得吃到什么时候啊。我跟您说，今天您订2组都不多，因为啊，咱们这个举个例子，周老师您之前说过年的时候家里拿出5-6罐， 对对对对， 直接做盘压桌菜， 对 对吧？那如果说男士朋友喝点小酒看个球赛什么的，2-3罐可能就没了。那如果女士朋友晚上拌一个三文鱼沙拉怕胖的，也得个2罐。那孩子做早餐的话也得1罐，那一天全家三口的消耗量就得个5-6罐。那如果说家里人口比较多，可能7-8罐就会消耗掉了，可能这48罐一个月咱们都不够，但是到下个月我们还有没有这档节目，有没有这个优惠，我们都不敢保证。 订购， 对对对。 所以刚才你提到了，在春节的时候，我真是做了一个压桌菜啊，拿了一大盘子，一下开了5罐啊，一大盘子端上来以后，特别受欢迎，好多人都以为是我做的，其实真不是哈。 大厨来了 啊，真的是味道也特别好，卖相呢也非常的好哈，然后肉质非常的新鲜，特别的受欢迎啊。而且呢，像这样的这个大块大块的三文鱼的罐头的话呢，你打开以后它又没有刺儿，所以老人呢、小孩啊、男人女人啊都喜欢吃， 不用替代了。 所以喜欢吃的话可能就吃得多，这样消耗就快，因此希望大家呢能够多组订购哈。好，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拨打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来，我再梳理一下，那么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，有酱香的30罐，豆豉的10罐，香辣的8罐，一共是48罐，市场价900多。那么以往呢我们卖过299，但是是40罐，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加了8罐，48罐依然卖的是299。所以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的合算，性价比也高啊。 哎，没错， 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其实说到三文鱼，很多人会想到我吃日本的料理的三文鱼， 对，好多都是刺身的。但是呢，首先这两个呢，我们先讲它是刺身的，就是生的嘛。如果说不太新鲜的话，里面有一些寄生虫啊，孩子和老人首先是不能吃的，因为他们肠胃抵抗力是比较弱的，容易拉肚子。那所以我们把它煎熟了来吃呢，万一 煎不好，这个钱就浪费了。 对， 而阿尔蒂是给您三种口味入味调好，拿回去开罐就可以来吃，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，不存在寄生虫这个问题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多数朋友认为哈，这个如果是三文鱼的话，日本是好的，但是挪威的北大西洋深海三文鱼比日本海域的还要更好。因为首先它是深海200米以下，海域比较纯净和冰冷，再来这个海域里面当中很丰富的浮游生物啊，海藻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和营养元素，所以我们的鱼吃完了之后再把它迅速传动捕捞，然后把它加工之后，三文鱼体内的营养我们可以直接吸收，它的 DHA EPA 和 Omega 3我们吃到体内之后就可以直接吃直接补了。 那么挪威的三文鱼确实由于它的气候啊，它的海水的环境啊，地理位置啊等等，造就了它的三文鱼呢是非常好的，营养高，品质好，口味还好 没错。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罐头呢选择的恰恰是挪威的进口的三文鱼，为大家做的酱香的三文鱼罐头呢30罐，豆豉的三文鱼罐头呢10罐，香辣的一共是8罐，加起来48罐。那么市场价呢是900多，那以往呢我们也卖过299，但是是40罐。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加了8罐，48罐，卖的价格依然是299，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。所以呢像这样的组合一定要多组订购，确实性价比非常高。好，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啊，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盛夏聚会直破冰点，5月12号至5月14号，购买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，满500元立减60元，满600元立减70元，最高可立减180元。详情请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。 6月1号到30号，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。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，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。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@rbc.cn。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，6566-1566。 时间100多年前，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。 老板，来两杯咖啡，一杯给我，一杯代用。 好，给您，慢走。 谢谢。 老板，我很冷很饿，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？ 刚好有，给您。 谢谢。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，付两杯咖啡的钱，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，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，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，饥饿时的面包，摔倒时搀扶的手臂，哭泣时有力的拥抱。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